第二课，在啤酒屋。情景一，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系的朴哲英师兄，这位是韩国语教育系的留学生张爱华。 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您好，我也很高兴。 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们来干一杯。 您是哪年生的？ 我属狗，24周岁。 我也是24岁，咱俩同岁，我看还是直接称呼名字吧，怎么样？ 好，那我就捡便宜了。 服务员，再来2000cc。 爱华，你的酒量是多少？ 这个酒量是喝好为止还是喝醉为止？ 我说的是喝醉为止的酒量。 不太清楚，我没有喝醉过。 像你这样的人才可怕呢，酒量深不可测。 师兄，爱华，来，咱们大家干一杯。 我看还是随意的好。 我同意，咱们慢慢喝，以酒会友，不要以醉为乐。 人逢知己千杯少，今天是一醉方休。 真拿你没办法。好，不醉不归。 生词，师兄，属，周，称呼，捡便宜，酒量，为止，可怕，深不可测，随意，以酒会友，以醉为乐，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。 情景二， 咱们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顿。 又要喝酒？今天还是别喝了吧，昨天喝的酒还没醒呢。 你别扫兴了，今天你也得练练酒。 浩杰，别那么啰嗦，我让你喝你就喝。 好吧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吧。 没那么严重吧，咱们只是喝酒，又不是拼命。 喝什么好呢？ 还是喝烧酒吧，喝啤酒不过瘾又胀肚。 喝别的吧，烧酒后劲太大，早上起来会头昏脑胀的。 你这小子事儿真多。行，就喝扎啤吧。 点点下酒菜吧。 炸薯条和熏猪手，点这两道菜够吗？ 就来一盘炸薯条吧。我喝酒从来不吃菜。 这么喝酒身体能受得了吗？ 已经习惯了。哎，酒来了，先干一杯再说吧。 生词，痛快，顿，惊讶，扫兴，练，啰嗦，舍命，拼命，过瘾，胀肚，后劲儿，头昏脑胀，扎啤，下酒菜，炸薯条，熏猪手。